下面请欣赏朱晓玲演唱的《妈妈的吻》，刘亦珍带出的《乡里妹子》，胡越演唱的《我热恋的故乡》。 Yeah.

sunshine and way 我们的永远不分离，我们的永远不分离。白帆啊白帆，

亮。啊 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，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祖海演唱的《好运来》。 天